想打开官角睇下西域第一美人就冇咩可能㗎啦。前几日喺圣井度见到孤墨王子嘅棺材，陈教授就明確禁止我哋开棺。呢啲行动大概都要上报领导审批，然后先至可以做嘅。我怕系冇机会睇到㗎啦。可惜郭爱国就死喺山谷里头，唔系嘅话佢睇到呢啲唔知会有几激动呢。諗到呢啲我都不禁为佢惋惜，心中多少有啲自责。如果当时我可以出手再快啲。唉，算啦，呢个世界上边有咁多如果嘅呢。往事历历在目，越諗心情就越系难以平静。肥仔见到我犯牛痘，拍咗拍我膊头讲： 唉，老虎啊，你睇下嗰两个僆仔去做咩？ 我从混乱嘅思绪中回过神嚟，放眼一睇，只见楚健同沙帝鹏两个已经行上咗石梁啦。教授唔系讲唔俾上石梁去喐动女王嘅官角咩？我急忙问啦：咩事啊？ 陈教授讲：我冇事。佢哋唔系去睇棺木，石梁中间积咗好多灰，将字体遮住咗。佢哋过去系将灰尘扫开啫，扫完佢哋就翻嚟噶啦。佢哋都戴住防毒面具，唔会有事嘅。 我想将佢哋两个叫翻嚟，由我代替佢哋去。 陈教授讲：我唔使啦，石梁上嘅鬼洞纹意义重大。你哋唔系专业做呢个嘅，万一整坏咗就仲麻烦。楚健佢哋会用毛刷一啲一啲咁清理，佢哋手脚好快，一两分钟就搞掂㗎啦。 我仲系觉得唔放心，坐立不安咁。我啲直觉不嬲都好准嘅，肯定会出事啦呢次。以前嚟过呢度嘅嗰批英国探险家，为咩冇将呢个咁贵重嘅神官带走呢？除咗一个神经错乱嘅幸存者，其余嘅人都去晒边？山腹之中嘅地洞睇起身安安静静咁，冇咩危险。但系接近女王嘅棺木会发生咩事呢？我唔可以再等啦，必须即刻将楚健佢哋两个叫翻嚟。我正话要开口嗌佢哋两个，但系已经为时已晚。只见一前一后走向石梁中间的两学生，后边的沙帝鹏忽然一弯腰，执起一嚿石头，赶上两步，狠狠咁砸响前边的楚健头上。楚健诶都冇诶一声，身子一歪，就跌咗落石梁下边的无底深洞。呢一切发生得非常突然，边个都嚟唔切阻止，仲未等我哋反应过嚟，究竟发生咗咩事？只见沙帝鹏拧翻转头，扯甩自己头上嘅防毒面具，对住众人一笑。呢、这个笑容讲唔出咁邪恶诡异。然后佢一转身，快步行向石梁尽头嘅棺角，用手中嘅山石猛咁砸向自己嘅太阳穴，头上嘅鲜血好似决堤嘅潮水咁流咗出嚟。佢摇咗两摇，一下就扑响精绝女王嘅棺木之上，生死都唔清楚啦。其余嘅人都被血腥诡异嘅呢一幕吓到呆晒。沙帝鹏做咩啊？一向斯斯文文咁，点解突然间变成咗个杀人恶魔，杀死咗自己最好嘅同学，然后喺棺木旁边自杀？咩事啊？咩事啊？我大嗌啦，弊啦！这个四眼仔一定是被恶鬼附体了。肥仔快啲攞黑雷提子，佢好似仲未死，要救人仲嚟得切嘅。陈教授一瞬间见到自己嘅两个学生一死一伤，死嘅跌入咗深渊，连尸骨都唔见。伤嘅呢个头破血流跌响石梁嘅尽头，喐都唔识喐，都唔知生定死。呢啲事实在难以接受，急火攻心，一下就晕低咗啦。我心谂救人要紧啊，就算石梁上面真系有鬼，都要硬住头皮同佢斗一斗。一边等肥仔同杨雪莉两个救教授，一边立起武器，将防毒面具扣响自己个头度。心谂你佢系几厉害嘅恶鬼啊， 都要驚黑雷提子同埋糯米三分嘅。如果思乡魔户有毒，我戴上防毒面具都唔需要驚佢。我嚟唔切諗咁多啦，擘开双脚就上咗石梁。石梁宽三米，悬响无底深洞嘅上空，往下边一望，就觉得周身汗毛都倒竖啊！我啱啱行咗一半，忽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，我拧翻转头睇过去，只见肥仔同杨绝利两个跟埋上嚟。我问佢哋啦：你哋唔去照顾教授，跟住嚟做咩？肥仔讲啦： 哎，石梁上都唔知有咩古怪嘅，你一个因我唔放心。再讲你一个人咩扎地棚会好吃力嘅，我哋一齐抬住佢，咁就可以快啲退返去啦，费事又出咩意外呀。 我心諗时间紧急，再讲多两句，扎地棚失血过多就係咁大啦。於是一招手就叫佢哋两个跟上。三个人直奔石梁尽头嘅棺椁。呢回嚟得够晒近，先觉得思乡魔狐妖艳异常。花叶的颜色鲜艳到啊，使人睇到惊心动魄。我想起陈教授讲，魔化中藏住恶鬼的灵魂。但是都事已至此，仲边度会理会佢是不是世间稀有啊？破口大闹啊！李阿爷，讲不定就是你多衰嘢喺度搞鬼。我舞起手中的工兵铲，对准思乡魔狐一轮乱斩，斩到菊花烂晒。流出唔少黑色嘅液体，我咁先至停手。杨雪莉见我手快，已经将魔花斩烂晒啦，都嚟唔切阻止，无可奈何咁叹咗口气： 唉，算啦，唔斩都斩咗啦，快啲救人要紧啦！ 我讲啦，冇错，快啲同萨蒂鹏止血。边讲边揞出急救绷带，准备先同佢随便包扎两下，然后抬翻去救治。肥仔伸手摸咗摸萨蒂鹏嘅颈动脉，叹咗口气讲： 唉，悭啲咧，冇咗咧，脉搏都冇埋得，我哋仲系迟咗一步咧。 我气急败坏咁一掌拍喺棺木上边，激气啊！翻去点同佢个父母交代咧？冇谂到我呢一巴掌拍喺棺木上，萨蒂鹏倒喺地下嘅尸体。忽然好似触电咁，突然坐咗起身，两眼血红，指住精绝女王嘅棺椁讲： 佢翻生啦！ 我杨雪莉同肥仔三个都吓咗一跳，啱先明明摸萨蒂鹏已经冇晒脉搏，点解会突然坐咗起身呢？我下意识咁攞起一只黑雷提子，就劈咗过去佢嗰度。只见萨蒂鹏讲完之后，双脚一蹬。又不直咁跌返地下，呢次睇嚟真係似死咗。呢陣时我不由得抬头一睇，昆仑神木嘅棺盖唔知咩时候打开咗一条罅，我个心都就快跳出嚟啦。肥仔同杨雪莉一样都係不知所措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既然精绝女王嘅棺盖打开咗，咁摆到明就係冲住我哋嚟嘅。肥仔托起枪瞄准女王嘅棺椁，我紧紧攞住工兵铲同黑雷提子，我哋就要睇下里面到底有乜嘢出嚟。呢一瞬间我脑里头转咗700个圈，女王系鬼定系种子？系鬼应该点样对付？系种子又应该点样去应付？石梁太窄，施展唔开嚟嘅，要点样退返去？呢啲情况我都諗咗一次，但係除咗棺盖移开咗一条罅之外，棺木就再冇任何动静。係咁等落去都唔係办法。依家我哋有两个选择。一係唔管女王嘅棺木有咩动静，先从石梁上退返去再讲。其二呢係以进为退，直接上去将棺板打开，无论里面係咩怪物。就用工兵铲、黑雷提子、突击步枪去招呼佢。我个头脑中马上作出咗判断啦。第一条路睇嚟好似好稳妥，其实就唔可行嘅。石梁上肯定潜伏住某种邪恶嘅力量。萨蒂鹏同楚健离奇死亡就系最好嘅证明啦。而呢种魔鬼咁嘅神秘力量正喺度伺机而动， 佢要搵一个合适嘅机会铲除我哋呢啲打扰女王安息嘅人。如果喺我哋返去嘅过程中，喺呢个狭窄嘅石梁上遭到突然嘅袭击，根本系无处可避嘅。呢个时候只好硬住头皮，希望无底洞上边嘅石梁唔会变成我哋嘅绝路。我睇咗睇肥仔同杨雪梨，三个都心意相通，互相点咗下头，都明白目前嘅处境。虽然暂时咩都冇发生，却已经形成咗背水一战嘅局面。只要开棺一睇，先揾出敌人，咁先有办法对付嘅。肥仔将突击步枪递咗俾杨雪梨，等佢准备随时开枪射击，随后向自己手里头吐咗两啖口水，示意佢同我一齐将棺盖推开。由于棺木上边缠咗几条手臂咁粗嘅铁链，唔可以打横咁推开棺盖，只好顺住向前边推啦。棺材自己露出嚟嘅嗰条罅，亦系响前端嘅。我压制住内心不安嘅情绪，同肥仔一齐数一二三，用力推动棺板。昆仑神树嘅树干制成嘅棺材，冇过多人为加工痕迹，好大程度上保留咗原样，树皮仲好似新嘅一样。如果唔系佢自己移开咗一条细细嘅罅，仲真系唔容易睇出边度系棺盖嘅。棺盖并冇几重，用咗七分力啫，就俾我哋两个推开咗一大忽啦。我哋戴住防毒面具，闻唔出棺中有咩气味，只见一具身穿浴衣嘅女尸平躺喺棺材中。除此之外，棺材中空空如也，咩陪葬品都冇。女尸应该就系精绝女王啦。佢面上边戴住一副黑色嘅面具，睇唔出佢嘅面目，身体亦冇露喺外边，睇唔清尸骨保存嘅程度如何。呢、这个就系被传说成妖怪、残暴成性嘅精绝女王。我心中暗闹：佢阿爷死咗仲要装神弄鬼咁蒙住块面。肥仔问我： 阿老啊，你话坐见佢哋嘅死？是不是这个女王在棺材里搞的鬼呢？妖男啊，除了她的面具看看，她究竟是西域第一美人还是妖怪才得？ 我说好啊，我都想看看。你来揭面具，我准备用黑雷提子塞入她的嘴里，她就算真是妖怪，我都要她叹黑雷提子的味道。说完将黑雷提子握在手里，准备将她塞入女尸口中。肥仔立起三袖，探出一只手，扯一声咁扯掉咗精绝女王尸体上面嘅面具。精绝女王块面终于露咗出嚟啦，只见黑发如云，瘦眉入鬓，面目清秀，双目紧闭，只系面色白到吓人。除此之外，都同生人冇咩分别。在此之前，我曾经无数次咁想象过呢位女王究竟生成咩样，可能系肥嘅，可能系瘦嘅，或者系金发碧眼，或者系高鼻深目。但系再俾我谂一百万次啊，我都唔会谂到女王原嚟系生成咁嘅样嘅。我同肥仔同时哑咗一声，边个都冇谂到呢、这个女王竟然生到同杨雪梨简直就系一模一样嘅。我都唔知点算好啦，脑里头乱到一劈糊咁。转头想睇下企喺身后嘅杨雪梨有咩反应，点知转过头一睇，先前攞住枪企喺我哋后面做掩护嘅杨雪梨已经完全无影无踪啦。杨雪梨点会系精绝女王呢？冇可能嘅。但如果话唔系，咁佢又点解会无端端就消失咗呢？这个到底是什么回事啊？咁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话，我们就下次再讲了。